Episode 11. Dialogue 52. Wow, 你家好大。你家有几个人？ 是吗？我觉得我家不太大。我家有三个人。 只有三个人？你爸妈做什么工作？ 我爸爸是医生，我妈妈是纽约大学的老师。 你妈妈在国外吗？那你家有你、你爸爸，还有谁？ 还有我妹妹。 是吗？她多大？好看不好看？ 我是她哥哥，我觉得她很好看。 你有没有她的照片？ 有，可是我现在只有一张。你看，这是他的照片，他19岁。 哇，你妹妹好美，她有没有男朋友？ 我想她还没有男朋友，她太忙了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 因为我也还没有女朋友，所以我很想认识她。她周末也很忙吗？ 对，他有时候周末也很忙，可是这星期六是他生日，那天我想请他去吃饭。 你爸爸也去吗？ 我爸爸这星期不在家，他去纽约看我妈妈。 那星期六我请你和你妹妹吃晚饭，好不好？你妹妹喜欢吃中国菜还是美国菜？ 我想她都喜欢，可是我不想吃美国菜。 为什么？你不喜欢吃美国菜吗？ 对，因为我觉得美国菜不好吃，可是因为我妈妈不在家，没有人做中国菜，所以我妹妹和我常吃美国菜。 可是我不想吃中国菜，我这两个星期常吃中国菜。我们吃日本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很爱吃日本菜。 太好了，我妹妹和我也都很爱吃日本菜。